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明明中，这是我唯一要。

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变成是换成另一种面目，如今淡了那种感动，那种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， 人和人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呢？就搞企业，我说人际关系呢，我们就是伙伴关系，就是不是说谁决定谁的命运，我们是一种合作，互相扭转。

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车内污染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内饰件采用的大量塑料制品和粘合剂，这些材料会产生苯、甲醛等有害物质，而发动机也会产生氨、烟碱等物质，对成员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。但是除了这些我们暂时无法改变的污染源之外，驾乘者自身的一些行为也会造成二次污染。很多车主喜欢买各种装饰材料装饰自己的新车，比如加装桃木内饰等，但有的车主在换了内饰之后就会感到不舒服。其实如果加装的内饰材质或使用的胶不合格，就可能引起成员的过敏等不适反应，尤其是地胶，不仅因为不透气容易把潮气封闭在地板上滋生细菌，而且铺设地胶时使用的强力胶也容易挥发苯，因此一般不推荐使用地胶。另外，一些喜欢在车内摆放很多毛绒玩具、靠垫等的车主也要注意，如果这些饰物是用劣质材料如黑心棉等制成的，就很容易引起过敏。而新购买的车内座套等纺织品也最好是先用水漂洗以后再来用。新车刚刚买到手，座椅、方向盘等处通常都会有一层塑料包装，许多车主为了让这些包装继续保护车辆内饰，就不将其去除，长期保留。其实这样反而会使内饰产生的污染气体得不到挥发，也和包装一样久留车内。空气清新剂可以起到暂时清新车内空气的作用，但是治标不治本，而且空气清新剂多由乙醇、香精等成分组成，很多的香水也是化学合成物，这些物质分解之后产生的气体中某些成分本身就是空气污染物，这样只会加重污染，所以尽量不要使用空气清新剂和香水吧。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车内污染短期来看可能是件小事儿，但是你明白空气质量是很重要的，车内的空气质量就更重要了。 像你的天空，像

倔强，你的心那么慌，跳得那么响，只因为爱情总是让人防不胜防。自由心想，谁也不能否认，有人比你聪明漂亮。恍惚中你的心那么慌，跳得那么响，爱原来有时候要跟别人抢，每一天那感觉一分一分一步一步比你去想，你是否够坚强。你的心那么慌，跳得那么响，是因为爱情总是让人防不胜防。仔细想，谁也不能否认，恍惚中你的心那么响，跳得那么响，爱原来有时候要跟别人抢，前一天那感觉一分一分一步一步比你去想，你是否够坚强。你的心那么碎，跳得那么响，是因为爱情总是让人防不胜防。仔细想，谁也不能否认，有人比你聪明漂亮，有人比你聪明漂亮，有人比你聪明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曹德旺： 企业家必须有这样的境界的情怀，国家会因为有你而强大，社会会因为有你而进步，人民会因为有你而互助，这就是企业家做的事情，一点都不是大话。你所做的事情必须扭转着国家的需要、社会的需要，你才会做得起来。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提醒所有的企业，未来几年少做事，做好事，做快乐的事。啊，就是做企业，你的形势不好的时候，千万别觉得机会来了，不要捞福财。啊，这些是基本的道理。做企业一定是这么去思考，好有好的做法，坏有坏的做法，关键是我们怎么把握自己。所以我自己觉得，每个人想好自己，你就不会那么多烦躁。 四通集团公司董事长段永基： 这么多件怎么出来？要突破某些条条框框，你又不能走过头了，是吧？要适合我们当前的社会管理系统的某些要求。这么多年啊，这个拿捏、这个把握，非常非常到位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主持人乔伊。接下来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00年10月5号，女作家冰心诞生。1962年10月5号，第一部007电影诺博士首映。1992年10月5号，中共13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。1999年10月5号，首届中国国际高科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举行。2011年10月5号，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·乔布斯逝世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伊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后悔用力撞击，闭上没有规律的呼吸。你

了可以重来，懂你的日子还算什么悲哀。如果从无能守候他主人，我又怎么舍得离开。时间慢慢变成尘埃，落在我脸庞，等待泪水把它漂白。曾经受过了多少伤害，都只为了证明爱的存在。活过来，花儿笑，花儿开，你我的眼泪流得更快，只想我醒不来，你在我梦里谈个恋爱，不怕一等再等，等他无法。 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别再四处漂泊。踏着沉重脚步，回想是那么的漫长。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。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归来。

习惯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。

的角落静静为我开着，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茫茫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，我们就这 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，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，阳光照进了斑驳

说那就是情。